南无达瑟巴嘎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瑟南无达瑟巴嘎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瑟南无达瑟巴嘎瓦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瑟伊提毗娑婆伽瓦阿拉含萨玛萨婆多维迦伽那那桑班努苏伽多罗伽维多阿努达罗菩提萨达玛萨拉提萨达德瓦玛努萨南布多婆伽瓦娑伽多婆伽瓦塔达摩三地提哥阿卡利哥阿毗巴悉哥阿巴那伊哥巴迦当维帝当摩维纽希提耶苏巴提班诺婆伽瓦多萨瓦卡桑哥乌苏巴提班诺婆伽瓦多萨瓦卡桑哥Nyaya 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Samichi 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Chattari Purisa Yugani Artha Purisa Pugala Esa Bhagavato Savaka Sangho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iyo, Anuttaraṁ Punyakhetaṁ Lokasa, Ti evaṁ Buddhaṁ Sarantanaṁ Dhammaṁ Sanghaṁ Cha Bhikkhavo.Bhayam wa chambitattam wa lomahamso nahesati eti.Karaniya matta kusalene yantang santang padam abhisamecche Sako ujuche sujuche suvach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sakoche subaroche apakkichoche salahu kauti Santindriyoche nipakoche apangabo kulesu ananubindoNachakundang samachare kinchi yenye vinyu pare upavadeyon Sukino wa kemino hontu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Yeke chipana bhutatti tasava thavarava anavasesaDighāvāye mahantāvā majimā rasakā anakatullā Dithāvāye va addithāye ce dure vasanti avidure Bhūthāvā sambhave sīvā sabbe Sattā bhavantu sukitattāNaparo param nikumbete na 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Vyaro sana patikhasanya na anyamanya sadukham nicheye Mata yata niyam putta mayusa eka putta manurakhe Evampi sabbabhute su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metTancha sabba lokasmin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Udanga doce tiriyanche asam badam averam asapattam Thittam charam nisinno va sayano va yavatassa vigatamindo Eatam satim aditteye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Ditinchanu p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 suvineyagedam nahi jatu gambaseyam punareti ti Etena sachevajena hotute jaya mangalam Etena sachevajena nasantu sabu padava Etena sachevajena sabbeRoga upasamentute 那我们要继续修行。第一阶段慢慢希望你们已经习惯，所以它会慢慢变成习惯，变成习惯呢再是真的。不习惯那就还不是真的，要特别努力让它习惯。所以像没大，如果习惯的话，像没大呢马上会觉得舒服舒服，虽然身体动心不会动。所以前天我们有特别强调那些没大的利益都是从习惯来的，如果不习惯那就努力努力习惯。所以在复习复习复习复习复习复习复习，然后就不用想，它自然来了。那第二阶段也慢慢要习惯。现在我们有做第一阶段的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要练习。如果现在做第二次、第三次、第五、第六、第七，也就那些人物，他们会越来越明显，自然出现。出现就是他不要改变那些人物，不要改变他们的次第。所以每次他想喜欢的人他们出现，嘟嘟嘟嘟嘟，这样也不用想太多，不用勉强，变成一种习惯。那习惯心就是变成没大心。那第二部分就是中心的人物。什么是中心的人物？我们想他们不会，我们不勾收他们来喜欢他们还是不喜欢他们，我们知道他们而已。他们存在，我们有碰到他们在街上，还是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看过他们，还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邻居，还是没有跟他们比较什么有意还是不有意，知道他们存在而已。他们是中心的人物。那些中心的人物比我们所喜欢的人物难一点，不过还不是很难。难就是第三段体，第三人。所以他们最后，那先复习第一部分，就是我们所喜欢的人物；第二部分，中心的人物。那最后，造反以后，那就注意难的部分，我们所导演的人物怎么修。我在造反以后，我说明，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所以我会再讲那些第二阶段的重要道理给大家听，让大家了解这个第二阶段的重要。那就这样，不用讲太多。 师父 是 第二阶段的时候你要圆那个请你所亲近的人，那是不是在之前是要圆自己的相？我就是昨天晚上你也听清楚。 当然每次你修没达，你一定要先修第一阶段，它是基础。当然如果你在里面没达不明显，那你怎么会转给别人？所以我有说明，你要很舒服在自己的境界，然后如果你舒服，你看自己的面微笑，很 很放松，那这样在这种样子你也观想那些人物，嗯，一样也舒服在里面，也容易变成转在到外面。如果你能够这样学，那未来你慢慢就不受别人的烦恼的影响，嗯，虽然他们不是特别，他们导演你，你还不受什么影响，还是会对他们羞美的，嗯，你是磨练这种心，清楚。